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English, English. 英语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导， English. English, English. 英语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导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我公正和 Scotty 为您主持的张道真自学英语。 Hi, welcome back to Teach Yourself English.I hope you're ready to study. Let's go. 自从我们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大课堂开播以后呢，收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来信，但是大部分信呢都是用中文写的。那么您知道用英文怎么写信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好了，首先呢，还是来看一看生词。 New words for today. Dear, dear, friendship, friendship, sight, sight, tomorrow, tomorrow, museum, museum, plan, plan, May, miss, miss, call up, telephone, telephone, extension, extension, aunt, aunt. 在写信的时候啊，通常我们要开始说亲爱的谁谁谁，那么这个亲爱的用英语说就是 dear, D-E-A-R, dear, dear。 那么在信中呢，我们可以畅谈友谊，友谊是 friendship。Friend 我们学过了，是朋友的意思。那么在 friend 后面呢，再加上一个 S-H-I-P, 连起来 friendship 就是友谊的意思。F-R-I-E-N-D-S-H-I-P, friendship, friendship。如果您是在外观光旅游，给家里写信的时候呢，还可以提一提看到了什么名胜，看到了什么风景。那么名胜用英语说是 sight, S-I-G-H-T, sight, sight. 您可以说啊，我今天看了什么什么名胜，明天打算看博物馆。那么明天用英语说是 tomorrow, tomorrow, T-O-M-O-R-R-O-W, tomorrow, tomorrow.好了，那么我说明天我打算去看看博物馆，博物馆怎么说呢？应该是 museum, M-U-S-E-U-M, museum, museum。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能还有其他的计划，计划 plan, P-L-A-N, plan, plan。 Plan 呢，既可以用作动词，也可以用作名词。打算做什么什么事儿，我们就可以说 plan。也许呢，啊，您还想看看其他的地方，那么这个也许、或许、可能，用英语说就是 may。在信中我们难免要提到，我是多么的想念自己的爸爸妈妈。那么想念用英文怎么说呢？应该是 miss。May。在信中我们难免要提到，我是多么的想念自己的爸爸妈妈。那么想念用英文怎么说呢？应该是 miss。如果想家了，当然了，可以给家里打个电话。那么给谁谁谁打电话，我们可以用一个词组来表示，就是 call up。call 打电话的意思 ，up 我们连起来 call up， 或者是连读就成了 call up， 就是给谁谁谁打电话的意思。说了半天打电话，那么电话怎么说呢？电话是 telephone。有的时候呢，我们也简称 phone， 就是 phone。所以呢，我们说 telephone 或者说 phone 都是可以的。有的时候我们的电话呀，并不是直播的号码，那么呢，我们还要说转分机多少多少号。分机用英语说是 extension， 分机的意思。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除了问爸爸妈妈好，可能还要问亲戚朋友好。那么比如说问姑妈好不好啊，姨妈好不好啊，那么姑妈姨妈用英语呢都是一个词，都叫 aunt。 学完了单词，一起来看看这封远方的来信。 Text Ken Cohen。 A letter. May the 16th, 1999. Dear Sarah, this is my third day in Beijing. I'm staying at the Friendship Hotel. My room number is 4230 in Building 4. We're seeing the sights of Beijing. Tomorrow, we're going to visit the Great Wall and the Palace Museum. We plan to stay till the end of the month.We may leave for Xi'an on June 1st. How are things at home? I miss you all. Try and call me up next week. My telephone number is 6891-0621, extension 4230. Love, your Aunt Lucy. 在我们信的开头呢，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我们把日期写在了右上角 May the 16th, 1999。这跟我们中文的写信的习惯是不一样的。我们中文写信呢，往往是把这个日期啊数在最后，数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数上日期。而在英文里写信呢，我们要把它放在信的开始，而且通常呢，我们把它放在信的右上角。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写 Dear 谁谁谁，也就是亲爱的谁谁谁。那么呢，我们把收信人的名字可以写在 Dear 后面，比如我们的课本上呢就是 Dear Sarah， 然后呢就可以写我们信的正文了。那么最后呢，大家看我们的课本第153页，我们还可以说 love。 如果是关系比较好的话啊，或者是比如说孩子给父母写信啊，或者是朋友之间写信啊，我们都可以写上 love。 如果我们是给公司的老板写信，或者是给公司的同事写信，就不能用 love 了，但是在家庭成员中还是可以的。 那么最后署名呢 Your Aunt Lucy 你的姨或者是你的姑妈 Lucy 最后把自己的名字写上。那么所以刚刚呢我们解释了这个英文信的格式，我们在最后强调一遍，那么日期呢要写在右上角，信呢要以 dear 开头，那么结尾呢可以用 love 等等。好了，说完了信的格式，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啊，我们的这封信到底说的是什么。 Dear Sarah, this is my third day in Beijing. 那么这是我在北京的第三天， my third day in Beijing. I am staying at the Friendship Hotel. 我住在了友谊宾馆。请朋友们注意，我住在哪哪哪，尤其是您出差在外或者是在外旅游呢，我们可以用 stay at 后面呢加上饭店或者是旅馆的名字。 I am staying at the Friendship Hotel. My room number is 4230 in building 4. Room number 我们都知道了，应该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房间的号码的意思。同时呢我们也强调了我住在几号楼，当然了我们还是先说的小的房间号码，然后呢说的是楼号。 We are seeing the sights of Beijing. 我们呢每天都参观北京的一些名胜古迹。 See the sights， 请朋友们记住这个说法， See the sights 就是观光的意思。 Tomorrow we are going to visit the Great WallAnd the Palace Museum. 那么明天呢 We are going to 就是我们要做什么什么，即将要做什么什么的意思。那么 Tomorrow we are going to visit the Great Wall. 明天呢我们将去参观长城。哎，我们一定要记住长城的说法是 The Great Wall. 还要去哪儿呢？ And the Palace Museum. Palace Museum 是故宫，也就是宫殿的博物院， Palace Museum， The Palace Museum， 故宫的意思。 We plan to stay till the end of the month. 我们计划一直待到月底。那么刚才我们已经学过了 plan 是计划的意思，那么 plan to do something 就是说我计划做什么什么事儿。 We plan to stay， 我们决定待在这儿， till the end of the month。Till 是直到什么什么时候，那么他们打算待到什么时候呢？ Till the end of the month， 直到这个月的月底。好了，那么这段的最后一句是 We may leave for 西安 on June the 1st. We may leave for， 请朋友们注意 leave L-E-A-V-E， leave 是离开的意思，那么我们用 leave 后面加 for，后面加上一个我们要到达的目的地。 We may leave for 西安，就是说我们可能出发去西安，在哪天呢？ On June the 1st， 在6月1号这一天。如果说我们打算去上海呢，应该怎么说呢？对了，应该是 We may leave for Shanghai。如果要是只是说我们要离开北京，那么你只说 we leave Beijing 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 leave for 的话，我们一定记住后面加的是目的地。好了，那么最后一段我们再很快的来看一下， How are things at home? 家里一切还好吗？我们用 How are things 来问。 How are things at home?I miss you all. 我非常非常的想念你们。 Try and call me up next week. 那么请你们试着给我打个电话，在下个星期。 Call me up, call somebody up 就是给谁谁谁打电话的意思。 Try and call me up next week. My telephone number is 哎，在我们告诉别人电话号码的时候可以说 My telephone number is， 然后呢后面加电话号码 6891-0621 extension 4230， 分机号码是4230。那么最后呢 Aunt Lucy 数了自己的名字，这就是来自 Lucy 的一封信。好了，接下来呢请朋友们按照 这封信的内容来回答我提出来的一些问题。Number one, who is the letter for? Number two, who is the letter from? Number three, where is Lucy now? 好了，接下来呢，让我们跟着节奏把这些问答再来练一练。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大家动起来， 说吧。 Who is the letter for? It's for Sarah. Who is the letter from?It's from Sarah's aunt. Where is Lucy now? She's in Beijing. Where is she staying? She's staying at the Friendship Hotel. What's her room number?It's 4230. Which building is the room in? It's in building 4. How long is she going to stay in Beijing? She's going to stay till the end of the month. Who is the letter for? It's for Sarah. Who is the letter from? It's from Sarah's aunt. Where is Lucy now? She's in Beijing. Where is she staying? She's staying at the Friendship Hotel. What's her room number? It's 4230. Which building is the room in? It's in building 4. How long is she going to stay in Beijing? She's going to stay till the end of the month. 我是 Scotty. 我爱北京. Now, here's Scotty in Beijing. Scotty 的朋友 Kim 来到北京，他正在给 Scotty 打电话。 Hello. Hi, Scotty. This is Kim. Oh, hi, Kim. How are you? Fine, thanks. Where are you? Oh, I'm in Beijing. Really? Where are you staying? I'm staying at the Friendship Hotel. What's your room number? Oh, it's 4230. Which building is the room in? It's in building 4. Oh, what are you doing in Beijing? Oh, I'm seeing the sights. What are you doing tomorrow? Oh, I'm going to visit the Great Wall and the Palace Museum. How long are you going to stay in Beijing? I'm going to stay till the end of the month. Let's have dinner one day. Oh, that would be wonderful. Now, you have a go. 在今天的考考你里面呢，我想请大家听一组电话号码，然后呢，自己赶紧写下来。Number one.6891-0621 extension 4230 Number 2-9187-4759 extension 9772怎么样？这些电话号码您都能写下来吗？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在今天的作业中呢，还是请朋友们把这封信试着翻译成中文，并且呢，试着总结中英文信函在形式上有什么不同。听众朋友，又要和您说再见了。So, I'll see you next time. Yep, and I'll see you next time too. I hope you enjoyed studying English today. Goodbye.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English. Hablas inglés.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非常高兴我们一块儿开始一个新课 Lesson 21第21课 On page 210 210页我们今天仍然和 Cindy 一起进行课文讨论 Hi Cindy Hi Ginger, how are you? Good, and you look nice too today Oh, thank you I think we are ready for this lesson 21, right? 21, here we go Section A New words, new page 我们看一看今天的单词不多只有这么十个 right? Oh, it's 12 again It's simple 看着很简单其实也是十二个单词好我们从头开始活动或者叫手术 Operation 这里呢很简单如果你我们说我要进行一个手术 I'm going to take an operation 手术可是在课文里呢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课文是 building a house 盖一所房子所以呢这肯定和手术没关系在课文里呢指的是一个工程是一项建筑活动 operation OK 工地 site 因为是建房子我们就把 site 作为工地其实呢 site 一般是讲地址地点都可以 you know the site for that shop Do you know the site for that shop? 你知道那个商店的坐落的地方吗？这时候就是地方，不是工地，因为商店已经盖好了。OK， 所以大家注意，这种根据课文上下的情况来限定的用法，在英语里是非常灵活的，而且是根据上下文决定的。 Yeah, we use that like a building site. OK. Yeah, well, 如果你真正要作为工地或者建筑工地 ，Cindy 告诉我们。Building site 是一个更确切的词 Building 建筑 Site 建筑工地 OK next one 地基 Foundation 肯定在课文里面 Foundation 是用作地基的但是呢 Foundation 真正的意思呢是基础部分就叫做 Foundation 我们知道那个有很多孩子到国外去学习他们都要 They take foundation programsFoundation studies, 基础学习。为什么呢？其实就是比如你要上大学，要做一些预科学习，或者叫基础培训，都是用这个，这是基础的意思，foundation。屋顶 ，roof， 房子叫 room, 房顶叫 roof。有一点，就是这个房顶呢，屋顶呢，是指的外面的部分，因为里边我们不叫房顶，叫什么？叫天花板，那是 ceiling。然后外边那个房顶叫 roof 完成 complete 动词是这一课到现在为止的一个动词第一个动词 complete 加上 add 我们老说平常孩子们学的那个 arithmetics 算数 yes 加法就是 add 这个加法那减法呢 Gen fan. You reduce things to numbers? Oh, subtract. Gen is cut. Right. Gen fan, subtract. Subtract. Or you can say minus. Yeah, minus. Minus 也是一个比较短的词我们以后会见到。但是加减的加就是这个 add, 这里用作加上。好看右边电力。 Electricity. electricity， 这叫电和电力都是这样讲的。electricity， 如果说我们昨天停电了， The electricity went out。 The electricity went out。为什么用 went？Go 的过去式呢，因为我刚才跟他说了昨天停电了，所以 Cindy 马上说 electricity went out， 就是说 go out 没有了，终止了，断电了， went out。 OK， 我们再看看水管 plumbing 管道水管统称为 plumbing， 这是一个集合词，不可数的名词。安装 fix 是英式的，叫 fix。And 美国人呢，把修理也叫 fix。 Yeah, I think in this one, 安装 isn't that install. I think we say install. 对、Cindy 说他们不用安装，他们用 install。I-N-S-T-A-L-L, install, 一个大词。美国人把什么叫 fix 呢？把修理叫 fix or fixing, 修理。但是你说 fix,他们也能明白，这是英式的安装，重开新的安装，而不是修理。最后 ，lastly，last 是形容词 ，lastly 就成为一个介词了，成为一个副词了。Lastly， 最后 ，I'd like to say one more point， 我要提到最后一点，最后让我再提到一点，就是这个 lastly， 准备好 ，ready， 我每天都用这个词 ，Are you ready for this？Text, yes, I'm ready. 希望大家已经很熟悉了。保证 Guarantee 动词，保证。如果要质量有所保证 We guarantee it's good quality. Guarantee 我们保证它是好的质量的优质的东西。Guarantee 这就是一个我们最常用的但是比较难记忆的一个词。Guarantee 重音在最后一个音节 T-E-E Guarantee Operation Site Foundation Roof Complete Add Electricity Plumbing Fix Lastly ReadyGuarantee. Thank you, Cindy. 单词一记一箩筐 Tips for words. 今儿个请大家写下字母组合 C K 这两个字母在一起的时候发 k， 比如说 d duck, a wild duck, k clock.Clock tower. Lock. Open the lock. Sock. Put on your socks by yourself. Neck. A thick neck. Truck. A truck driver.今天咱们学了字母组合 CK 在一起的时候发 K， 字母 K 发 K， 字母 C 呢也可以发 K， 所以大家在书写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区分。好了，今天就先到这儿吧，我是黎春，咱们下回见。 Let's look at the text. Building a house. Text talk.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I have a question, Cindy. Mm-hmm. And is it common for people to have their own houses built?